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可以说今天是赦免主日，按照传统教会年，今天复活节起第二主日，我们今天的书信就是刚才我们听的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二节，还有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这两段经文都非常注重上帝对我们人的赦免。在这正道里面，我们要考虑第一，为什么我们人需要这个赦免？第二，这赦免跟复活节有什么关系？还有第三，我们为什么可以确定知道我们的罪真的是蒙了赦免了？好，第一，我们人为什么需要这个赦免？我们今天这两段经文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答案。首先，在我们的福音书经文里，我们很清楚看到人的罪，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需要上帝的赦免。这段经文里面的门徒是没有理由的而害怕。这时候是耶稣复活那天晚上，经文说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意思就是锁住了。那么他们为什么怕犹太人呢？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应该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胜过死亡，胜过撒旦和罪恶，也胜过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就是不怎么相信圣经。第一个，他们不怎么相信圣经，那当时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那时候就预言说弥赛亚就是会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不怎么相信，他们也不怎么相信耶稣自己的话。他已经讲了好多次，告诉他们预言说他就是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门徒也不怎么相信那天早上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就急忙地来到门徒那边说我已经看见主了。那么至少在约翰的记载里面，当耶稣那天晚上突然站在他们当中赐给他们平安之后，门徒就没有害怕，反而喜乐了。但是当他们告诉刚好那天不在的多马的时候，他很固执地不相信其他门徒的见证。还好耶稣非常怜悯了多马，一个礼拜后耶稣就再一次地来向他们显现，好像特地为要眷顾软弱的多马，让他跟其他门徒一样能够亲眼见证耶稣的复活。感谢主，耶稣这么做就让多马正确地向耶稣承认我的主，我的上帝。好，所有的门徒，特别是多马，他们其中一个罪就是不够注重，不够相信上帝的道，因此他们害怕还有怀疑。那按照教会年今天的所谓的入坛词，从彼得前书说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一致得救。那在这里所说的灵奶，就是指之前的几节经文提到这个灵奶是上帝活泼长存的道。耶稣的门徒好像忘记要好好地喝这个奶。那我们常常跟他们一样， 我们不够常看圣经和听上帝的道，我们看或听的时候常常也不专心。但是上帝的道就是我们灵魂的滋润，我们灵魂的生命，你忽视它，你的灵魂就很危险，会枯干，会饿死。我们都很注重我们身体要固定吃饭，要好好吃饭，但是我们的灵魂呢？我们很自然反而常常进食，也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为了我们身体，我们每天固定都吃两到三餐，但为了我们的灵魂呢，我们常常连一餐吃上帝的道都很难做到。我们就是这样忽视上帝的道，难怪我们常常跟耶稣的门徒一样，是没有理由地害怕或者怀疑。结论是，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上帝的赦免。刚好这结论也是我们今天书信的结论。这书信的作者与约翰福音的作者是同样一位，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约翰写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不是写给非基督徒。那他写给基督徒说，你们都是罪人。这个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还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写得非常清楚，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非常需要上帝的赦免。但是感谢主，今天是赦免主日，这些经文不仅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这些经文更告诉我们我们的罪都已经蒙了赦免了。我们先看这赦免与复活节的关系是什么。第一个关系是很明显的，耶稣赐给他门徒那赦罪的平安，并叫他们也要赦免别人的日子，他做这些的日子就是他复活那天晚上，就是第一个复活节。耶稣复活后向他门徒讲的第一个字就是平安。那我们的和合本中文圣经的翻译成愿你们平安，但是原文希腊文就是 Irene Hymi， 就是翻出来，直接翻出来就是平安给你们。耶稣当时所看到的这些门徒明明是罪人，但是刚复活的主耶稣没有骂他们、责备他们或者定他们的罪，他反而马上第一句话就把平安赐给他们。那这平安一定是包含赦免，因为这些罪人就是需要这个赦免的平安，一定是这样子。也是因为耶稣第二次给他们平安之后，就马上说，父怎样差遣了我为了赐给你们平安，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很清楚，在这第一个复活节的时候，耶稣说就像父差遣了他赐给他们平安与赦免一样，现在耶稣照样差遣他的门徒要赐给别人平安并赦免他们的罪。可以说耶稣复活后他所最关心的就是赦免，他把这赦免赐给门徒，并且叫他们也要赦免别人。好，所以赦免与复活节是很有关系的，但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通常我们会把耶稣赦免世人的罪与他的受难日连接起来，那这也是应该的。我们今天的书信就是这么做的。第一章七节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这个血从他身上流出来，但是耶稣复活那天晚上，我们反而没有看到这个血。接下来第二章二节，我们书信最后一节就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在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去，做了那挽回祭，因此我们的罪就蒙了赦免了。所以呢，受难日与赦免肯定是非常有关系的，但是呢，复活节跟这个赦免也是很有关系的。简单来说，如果耶稣只有死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耶稣的复活是证明了父上帝接纳了耶稣所献上的挽回祭，就是他的身体。耶稣的复活证明了父上帝听又答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求他的父，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这就等于父上帝也不赦免他们，也不赦免我们。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是的，耶稣为我们的罪被交给人，那些人也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上帝就不会称我们为义，并且没有称为义也就等于没有被赦免了。结论是耶稣必须复活，我们的罪才会被赦免了。我之前说耶稣复活那天晚上是非常注重赦免，非常强调赦免。耶稣赦免门徒，也叫门徒赦免别人。但是那天晚上耶稣另外非常强调的就是他真的复活了。当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就不是很确定，他们所看到的真的是同样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下礼拜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更会看到这一点。那因为门徒不确定是不是同样一个身体，所以耶稣就特地两次叫门徒好好注意他被钉过的手，还有被扎过的肋旁，真的是同样一个身体。那被杀的身体已经复活了，耶稣的平安，耶稣的赦免，肯定要耶稣的复活才会有。但耶稣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好，这样我们现在就到了这正道的第三的部分。我们为什么可以确定知道我们的罪真的蒙了赦免了？这确定要分两种不同的，第一个是2000年前的确定，第二个是今天的确定。首先，2000年前的确定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上帝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的主基督，他2000年前真的死了，并真的复活了。好多人亲眼见证了这个事实，包括耶稣的门徒好几次。 约翰的书信一开始就说他约翰与其他使徒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包括当耶稣叫多摩摸他的手和肋旁是真的耶稣真的复活了因此你可以确定知道你的罪真的是蒙了赦免了但是除了耶稣的复活之外2000年前也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发生了就是那天晚上耶稣给教会设立了钥匙职那钥匙职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教会赦罪的权柄这赦免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天堂的门就让我们罪人可以进去我们的经文说那天晚上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就留下了耶稣这么做把这赦罪的权柄赐给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耶稣快要升天回到他父那里去之后他以门徒现在所看到的身体不会继续与他们同在但是耶稣要确定他的赦免还是会与他们同在还是会与他的教会同在一直同在到了今天对就是因为耶稣2000年前把这赦罪的权柄赐给他的教会所以当今天在教会里面牧师正式公开使用这权柄赦免你们罪的时候你可以今天确定知道你的罪真的是蒙了赦免了传统路德会重用了这个权柄至少每次有圣餐崇拜的时候会众一定会一起认罪然后牧师就用这钥匙职来赦免会众的罪有些路德会的教会甚至保持了那私下一个人单独跟牧师认罪然后牧师接下就赦罪有些教会保持这个做法这个传统马丁路德小问答有一部分专门都在谈这个在那里路德也说根据这些话那这些话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根据这些话你相信什么我相信当基督所召的仆人就是牧师当他凭着主神圣的命令对待我们的时候特别是在他们将公然不悔改的罪人停止会集及对懊悔并利益改善的人实行赦罪的时候就正如我们亲爱的主基督亲自处理一样是有效和肯定的甚至在天堂也是如此是的当你听你们的牧师使用这钥匙职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你可以确定知道你的罪真的蒙了赦免了当然当你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你同样也可以确定知道你的罪是蒙了赦免了因为耶稣赐给我们他的身体和宝血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因为今天的崇拜刚好没有那种群体一起认罪然后领受到赦免没有这个部分今天也刚好没有圣餐但是呢今天这主日可以算是赦免主日所以我想我这一位牧师应该就现在使用这钥匙职赦罪的权柄来赦免所有你们承认你们是罪人的人 所以首先我希望你们至少可以在心里面向上帝承认你的罪，或许包括我之前所提的这个不够注重上帝的道的罪，现在就可以向上帝承认你的罪。好的，如果有的话，那么我就要说，全能的上帝出于慈悲，以赐下他的儿子为你们而死，并因他的缘故赦免你们的罪。因此我作为受召而立的基督的仆人，凭着他的权柄，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们一切的罪。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